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来关注最近欧盟提出的饱受争议的所谓碳关税。欧盟表示，碳关税的设立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但是坊间媒体的解读呢，却有另外一番含义，认为除了气候变化之外，还是一个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而面对这一新的关税，出口国家又应该如何做？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呢，还要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就绿色转型的挑战进行的对谈。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欧盟近日启动的碳关税。其实在这之前呢，中国已经正式上线了筹备已久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进行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进展，也为未来中国如何参与塑造国际碳金融市场打开了一个新的讨论空间。而在这一领域，欧盟也有大动作。2005年的时候，欧盟曾经推出过一个限额与交易的碳排放机制，因为其设计缺陷一直饱受诟病。他们的新计划叫做碳边境的调节机制，英文简称 CBAM， 这个月也浮出水面了。新计划将会停止补贴，实际上是一种关税，它又同样引起了争议。这种机制计划对进入欧盟的产品征收碳边境税或要求购买碳排放配额，简单来说就是以欧盟的标准要求进口产品符合碳排放指标，否则就要征税。决策者预估，到2030年，这种碳边境调整机制及其配套政策将会使碳排放减少14%，但是对于贸易的限制可能会导致进口又减少12%。主要出口国像澳大利亚、印度以及美国都连续对欧盟的碳排放的碳关税呢发出了反对或是警告之声。而欧盟这样的新思路，既有被解读为是对抗全球气候变化，也有被解读为其实就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了韩国相关经济专家金光硕先生，来听听欧盟推出的碳关税对于全球的进出口贸易以及许多国家的碳交易市场的设计有什么样的启示。好，来听报道。 EU의 탄소 조정 제도 쉽게 얘기하면 EU 국경을 넘을 때 欧盟的碳边界调整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对生产过程中的用碳量多于欧盟产品的他国进口产品，以及进入欧盟后会排放更多二氧化碳的他国进口产品征税。这一机制最基本的宗旨是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从更深层次来看，欧盟为了减少碳排放正在实施非常严格的限制。20多年来，欧盟企业一直使用费用更高昂的方式转换能源进行生产，其他国家并不这样做，这就使欧盟企业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欧洲企业的产品虽然碳排放更少，有助于空气净化，但价格更贵，逐步被市场淘汰。与此同时，碳排放更多的企业或国家的产品却受到欢迎，形成了一个悖论。因此，碳关税背后的逻辑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至少应该对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征收关税。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14日提出了名为 Fit for 55的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提案， 目标是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至少55%。欧盟此前发布了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碳中和是指制定措施以抵消导致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零排放。这一揽子计划中最核心的就是设立碳关税，但是碳关税的适用对象大部分集中在韩国占据优势的出口产业，有可能对韩国经济造成打击。 철강이라든지알루미늄또뭐비료는우리가최근에굉장히그생산비중이줄어들었습니다만은 欧盟计划从2020年起实施第一阶段的碳关税，征收对象为钢铁、铝、肥料等五类商品。在这些商品中，韩国钢铁在全球市场排名数一数二，大部分钢铁都在熔炉里炼成，碳排放量很大。若出口到欧洲，将被征收极高的关税。问题还不至于钢铁，今后适用商品的范围将逐步扩大。像韩国这类制造业发达的国家，碳排放量较大的国家将面临直接性冲击。目前业界认为，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是中国、俄罗斯等。韩国的情况虽好于这些国家，但是碳排放量在发达国家中仍属于较多的，存在受冲击的可能性。 배출하는이산업생산시스템으로서는더이상수출은어렵다이렇게보겠습니다。 韩国政策性研究机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也预测，碳关税全面引入将对韩国产业造成不小的打击。假设欧盟对所有领域产品征收每吨二氧化碳30欧元的费用，其效果相当于追征1.9%的关税，年费用将高达1.22万亿韩元。尽管如此，企业却无法单独进行应对。欧盟碳关税是向特定国家的商品类别征收，其性质类似于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即向有可能对进口国产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一国商品统一设限，因此企业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不仅钢铁和铝会受到直接影响，其他行业也不能掉以轻心，汽车行业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此次计划，从2035年起在欧盟登记的所有新车都应实现零排放，实际上是禁止在欧盟成员国销售柴油车。而根据现代汽车的目标，到2035年电动汽车占比仅为 42%， 这就要求企业加快应对步伐。更严重的是，并非只有欧盟计划征收碳关税，美国也宣布将从2025年起引入碳关税。 EU가 좀 더 먼저 간다 하는 것 뿐이지 전 세계가 이 탄소 조정세에 대해서는 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欧盟只是先行一步。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了巴黎协定，但拜登当选总统以后的第一天就申请重返，预计美国最快将于8月或9月初公布碳关税计划。在韩国出口中，美国占比远远高于欧盟，因此碳关税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一大课题，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虽然目前并未考虑引入碳关税，但是如果欧盟美国都设立，中国基于相互主义原则也不会不引入碳关税。从这一点来说，欧盟的碳关税可以说是奏响了通往低碳经济的序曲。 탄소경제로가는중대한판도라의상자가열렸다이렇게볼수있습니다。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在韩国版新政 2.0 中添加了碳中和项目。政府去年公布了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此次举动展现出持续有效推进相关政策的决心，虽然时机略迟，但仍不失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碳关税只是一个开始，虽然眼下会带来压力，但政府已宣布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正积极推动减排，挖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等。只要予以妥善应对，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机会。在这里，希望韩国能够在气候危机的应对中领先，并掌握脱碳经济的主导权，实现道德和利益的两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欧盟推出的碳关税，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欧盟近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计划对进入欧盟的产品征收碳边境税或要求购买碳排放配额。简单来说，就是用欧盟的标准要求进口产品要符合碳排放指标，否则就要增税。照理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是人类的共同事业。那么这些年来呢，全世界各国都在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不过，对于欧盟征收的这种碳边境税呢，也有人解读，它其实呢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要看试行之后的实际效果。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日前对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其主题是绿色转型，是全球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转型发展。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抗击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绿色转型呢，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也的确是一次巨大挑战。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张丽对此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新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21年进行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会上指出，在从新冠危机中复苏的过程中，全球正向新的气候友好型经济模式转型，为就业和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他表示，全球将目睹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转型。 The fact is that there is incredible job opportunity, the creation of new jobs. 应对气候危机所需投资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举个例子，美国劳工统计局指出，三种工作将在明年增长50%以上。第一种是风力涡轮机技术员，第二种是职业护士，第三种是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人员。现在市场正在发生变化，已经从燃煤走向了可再生以及可持续能源，许多人都在追求新产品和新技术，这都将彻底改变新能源的使用方式。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了价值20,000亿美元的提案，帮助美国建立500,000个电动汽车充电站，这将使成千上万公交车、校车转变为电动汽车。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到2035年，美国所有电力生产都将脱碳。所有这些举措都会促使司令部门开展行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也都在气候方面受到驱动。万亿美元将投入到这一新领域，仅仅是为了避免发生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仍然落后了。任何关注此问题的人都知道，世界落后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提出了支持全球实现能源转型的三大支柱。 One is to put a price on carbon. 第一是对碳定价，并为消费者和企业就这一价格如何上涨提供前瞻性指导。目前只有23%的碳排放被定价。好消息是，去年这一比例为17%，因此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到2030年，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如今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为每吨2美元，到2030年，这一价格必须达到每吨75美元。如果我们想大力推动这种快速转型，我们需要为绿色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投资。同样，如果我们为这一转型投入 GDP 的5%，每年将带来0.7%的增长。换句话说，15年后的回报将是成本的2倍多。全球将新增至少1200万个工作岗位。通过投入公共资金，包括提供融资优惠，我们可以支持各国接受这一做法。但是还有第三个支柱，这非常重要，旨在缓冲对目前在高碳经济中就业的人的影响，使矿工可以实现公正的过渡，可以获得新的工作机会。 因此，如果我们从碳定价中获得收入，我们就必须将这笔资金用于缓冲影响，以减轻那些需要走出高碳模式的企业所承受的压力。这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Public money, including, as John said, concessional finance, and this is where the IMF is a player. 作为碳排放大国之一，中国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年至2020年间对能源转型相关领域的投资比美国多出一倍。约翰·克里表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应共同为减排做出努力。 If we don't see a reduction between 2020 and 2030, 如果我们在2020年至2030年之间无法实现减排，那么我们将无法到2030年将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也无法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我认为任何人都不想承受这个结果或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所有人必须一同努力。地球母亲不会计算哪个国家做得更多，也不会计算哪个国家开始发展。我们得到的是大气中碳排放的总和，这一造成破坏的物质。我们彼此需要，每个国家必须为此共同努力。如果美国明天实现零排放，那也不会带来人们所需的不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同减少排放。现在，中国显然需要继续增长和发展。我们要做的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其发展方式有所不同，不会重复我们的错误。这确实是一个经济契机。所有经济学家一次又一次警告，不作为比开展气候行动付出的代价更大。这对在任何国家地区的纳税人来说都是如此。 Buildings,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those are the main providers. 约翰·克里曾主导过气候谈判，并促成了美国在2015年签订巴黎协定。前总统特朗普随后退出了协定。克里指出，美国此前的缺席有损其在气候行动方面的领导力。随着美国重返协定，必须重新赢得相应的国际信誉。 And in the first 2 years after the Paris Agreement, 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头两年，大约有3500亿或3600亿美元的投资立即进入了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第二年的投资约为5000亿美元，之后就停止了。为什么？因为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该协定。我们的信誉已被损坏。比这更严重的是，这一势头停止了。值得庆幸的是，多亏了许多州的州长，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们继续留在巴黎协定中，与其他国家合作。因此，即将举行的总统峰会非常重要。拜登总统立即回归巴黎协定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件事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人们将来会担心，如果另一个人上任，重蹈特朗普的覆辙，那会发生什么？我们还能指望美国吗？答案是，由于现在大量资金正从私营部门流入新能源市场，由于这个市场的规模很大，由于地球上正在发生的问题迫在眉睫，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可以破坏在未来数月或数年将会发生并正在发生的势头。经济的力量如此强大，推动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Could undo the momentum that will be built and is being built over the course of these next months and years. 新冠大流行已经给许多债台高筑的国家雪上加霜。他们几乎没有资金来开展气候行动，履行巴黎协定相关承诺，更加无法在今年提出更具雄心的目标。对此，格尔基耶娃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为遭受气候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提供帮助，而非寻求以不利的方式履行巴黎协定。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offering a helping hand, especially to countries. 我已经开始提供帮助，尤其是对遭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国家。我们已经将各种计划整合到各种措施中。 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各国更好地为下次灾难做好准备。我们正与我们的成员国讨论发行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资产配置，也就是特别提款权，向各国免费提供6500亿美元，以增加储备释放空间，以便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新冠大流行及其影响，并进行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投资，包括投资于数字化、人员以及具有低碳气候适应力的未来。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正在与成员国讨论如何与正确的政策联系起来，因为这是政府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将他们将其记录在案。私营部门就会相应的采取行动，我们还将在财政方面提供支持，使各国能够及时采取行动。我们正处于一条走向转型的单行道，没有地方让我们偏离轨道。许多证据已经表明我们必须行动。仅举一个例子，在过去的6个月中，有1000万人因为洪水和其他形式的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毫无疑问，未来的世界将有更多人因气候而迁徙，气候灾难将造成更多的贫困，采取协作行动的必要性将变得更加紧迫。我们有机会利用转型带来的增长和就业机会，但是我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防止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孩子面对一个悲惨的未来。 刚才是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对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中美两国将在气候变化方面展开合作，这是双方达成的共识。曾经亲身参与了巴黎协定谈判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曾经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时指出，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抗击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而美国也应该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领导力。 现在气候变化的影响跟危害已经不是未来，而且已经是现实了，这个而且现实在发生。这个现在全世界，现在气候变化的影响跟危害已经不是未来，而且已经是现实了，这个而且现实在发生。这个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反映出了气候变化的这种危害跟影响，所以现在看呢，要落实巴黎协定，必须要各国家要认认真真的采取行动，兑现自己的 NDC， 而且呢，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不断的提高力度。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巴黎协定所确定的这个长期目标也好啊，还是这个共同的愿景也好。所以中国政府呢，对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视，因为我们认为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是我们自己要做，因为这是这个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内在的要求，也是要这个展现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发展的大国应尽的一种国际义务。 由巴黎协定开启的绿色转型将成为人类历史的重大飞跃。节目的最后送出这段英文视频，一起来解释什么是巴黎协定，为何说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飞跃。也感谢您关注环球三十分，明天这个时间再见。 What is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Paris Agreement is a legally binding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climate change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to well below 2, preferably to 1.5 degrees Celsius compared to pre-industrial levels.This require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face the climate challenges now and moving into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best available science. The Paris Agreement works on a 5-year cycle of increasingly ambitious climate action. By 2020, countries communicate their plans known as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Countries communicate actions they will take to reduce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Countries also communicate actions they will take to build resilience to adapt to the impacts of rising temperatures. This may include information on adaptation and finance flows.

It's 9 a.m. Beijing time.